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出品，边疆工作室制作，明月清原著，古风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 叶太傅这语气倒真有几分正沉的样子，但严君玉听着不太习惯。他一直不太喜欢叶太傅，感觉叶太傅虽然在儒学上造诣深，但很多事上的见解连荣浩也远不如。这倒跟他打过自己手掌没关系。御书房的梅先生也是极严厉的儒家夫子，但书讲得极好。严君玉有次听过，就觉得深入浅出是人间正道。可惜他只是本能的不喜欢叶太傅，对于叶太傅哪里不对一点也说不出来。相比之下，太子妃就锋利得多了。这里是内殿，帘幕重重，太子妃毕竟东宫女眷，见自己父亲也隔着珠帘，也有女官近身伺候。太子妃身边的女官领头的是一个叫青鸾的，和太子宫中的红绡正对应。严君玉本来是想直接过去的，但太子妃接下来的一番话让他不敢露面了。叶太傅那句话一说，太子妃先是沉默了一瞬，然后直接冷笑起来。 哼，别在这装什么纯臣，你现在就算损庸世志，也得排在雍汉海宣统府后头了。我不管你听不听得懂，你的脑子想不想得通，六年前你已经错过一次，这是叶家最后的机会。你儿子现在还死守在东宫，与萧景琰共存亡，你要是连这都看不懂，趁早给我滚回蜀地去。 他这一番骂，骂得又狠又快，简直如同刀光剑雨一般。别说叶太傅，连幕后的严君玉也听懵了。骂人他也听过不少，宫中的小太监鹦鹉学舌也极刻薄，但谁也不像他是锋利的刀，话里利弊分明，用词又狠，让人回不过神来。叶太傅显然也被骂懵了，反应过来之后，连声音都气得发抖。 我叶恒生女不孝， 你也配跟我讲一个孝字？ 叶玄机直接站了起来，句句锋利如刀，居高临下质问他。 你身为叶家嫡子，进不能登堂拜相，退不能治学成为一世大儒，祖父传下偌大基业，你两次致命失误彻底断送，就连这个太傅也是看在祖父面子上赏给你的，你竟然有脸听别人称你小叶相？你宦途最大的成就就是被用作工具点个学证，父皇拿你当刀制衡东宫，你还做梦呢？一辈子糊里糊涂，亏你身为男子不能振兴家业保护妻儿，祖父苦心经营30年被你一招葬送，今天竟然还有脸跟我谈孝不孝？我有时候真怀疑你是不是叶家的种。 要是换了别人，听了这番惊世骇俗的话，大概要吓到咋舌。大周虽然风气开放，但叶玄机这番话也绝不是一般女子可以说的。况且她还是外人眼中完美的太子妃殿下。但也许是有云岚打底，严君玉听了并没有被吓懵，反而反应了过来。他终于意识到叶玄机语气里那与所有人都不同的地方，因为他不是以女儿身份，甚至不是以云岚常用的那种属于宫中女眷的语气，而是如虎如豹，是居高临下的碾压。太子殿下虽然从不教训荣浩他们，但语气是相近，而严君玉那份熟悉感却不是来自于东宫，他只在庆德帝说话时见过这种口吻。仿佛叶玄机才是叶家的主人，是在教叶太傅做事，是介于训斥和教化之间的语气，如君如父。他要负责一切的决定，自然也要担起一切的责任，像狼群的头狼，对于不合群的狼是下得了口去咬的，但也要担负起领着狼群度过漫长寒冬的责任。寻常人很难扛住这个，洛恒说帝王术就是王霸之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那种俯视的视角是一切挡在他路上的东西都将被无情剪除，除了臣服只有死路一条。为大事者是会被世人不敢逾越的礼法随意践踏的，皇家更是父子兄弟都可以互相厮杀，没有人会怀疑叶玄机会有哪怕一丝心软。叶太傅显然也扛不住这个，严君玉不看也知道叶太傅被他这番话骂得快崩溃了，脸色一定是苍白的，只怕站都站不稳了。但严君玉知道所谓帝王术不只有威，那种感觉应该像玄统府和雍汉海在庆德帝御前的感觉， 龙颜一怒是让人战战兢兢的。但只要你顺着他的意思揣摩上意，那种被嘉奖被看中的感觉也是让人飘飘欲仙的，更不用说随之而来的奖赏。庆德帝如此逆行盗师，还有一大帮纯臣死跟着他，也是这种驭人之术使然。别说雍汉海他们，就是当初雨嫣然也在御前被庆德帝几句嘉奖就说得掉下泪来。正如叶良宇所说，人性里是有一种往下往后的倾向的，甚至会自欺欺人，宁愿变成羊群中的一头羊，不用思考，跟随着庆德帝的指引，不用承担他的雷霆之怒。所谓君父，是让人不自觉退回孩子的位置，像一个大家庭里的晚辈，只要顺着长辈的意思，风雨是不会落到自己头上来的。这种虚幻的安心感，让人愿意随着大船一起缓缓下沉而浑然不觉。太子妃显然也深谙此道。一番怒斥之后，他并没有彻底击垮叶太傅，而是沉默了一会儿，甚至还叹了口气。这一叹里显然还藏着许多我也不想走到这一步都是你的错不肯听从我的意思。再开口，语气也软了下来，甚至轻声叫了声 父亲。 后面的话严君玉没听清，显然叶玄机已经走下座位去到叶太傅身边低声说话，以示亲昵。其实这时候说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就像庆德帝盛年时驾驭群臣恩威并施，抄家之后必跟着奖赏，把满朝文武玩弄于掌心，只要全术学到精髓，说的是什么其实都不重要。经过毒打被扔到黑暗中的人看到一丝光，只要能被赦免，是不会思考太多的。严君玉猜他一定说的是我也是为了叶家前途考虑之类的话，需要强大的意志力才能抵抗。叶太傅显然抵抗不住这个，虽然因为对方是自己女儿，还是有点面子上盖不住，语气生硬，但到底还是顺从了，问道： 你要什么？ 太子妃笑了： 我要父亲先去翰林院，那是祖父当年耕耘最深厚的地方，我也经营了6年，只是需要个名头，你走个过场就行，自然有人会附和。再拿下御史台，青天见最近的星象送来，一定会说紫薇地星动荡不安，御史台有的是追思祖父的，吓吓他们也就够了。然后去找广平王，他是祖父门生，知晓轻重。然后招安玄同府，祖父门生多，只是散落朝野。我只要一个你为东宫效力的事，聪明的人自会随势而起，听懂了吗？ 叶太傅显然还有迟疑，太子妃又笑道： 我说实话吧，父皇如今的状况还真能废太子不成？萧景琰迟早要算总账，聪明人早依附东宫了，东宫不缺你一家头城，就算没有叶家也会有张家李家，但这对于我们叶家来说却是唯一的机会。萧景琰的手段你也知道，怎么可能输呢？他唯一一次算错就是你儿子那次。 叶太傅又与他低语了几句，显然是说妥了，只听见太子妃淡淡道： 青鸾，随太傅出去。女儿身在宫中，不能侍奉西前，只能让侍女青鸾替女儿尽孝了。 就算是傻子也看出，他派青鸾不是什么伺候叶太傅，而是去指导叶太傅行事的，也许还带着点监视的意味。叶太傅显然也知道，也可能觉得有损为父的尊严，顿时道： 你太狂妄了，看不起为父。 父亲是至情至性之人，有青鸾在身边，关键时候也能有人提点一下。话说回来，当年父亲不同玄同府交好的话，今天恐怕也不会有近派了。 一句话噎得叶太傅哑口无言，只得悻悻离去。严君玉在旁边听了个满头雾水，但他也知道一点当年的旧事。庆德帝继位后大用权术，朝中文臣派系就换过几波，其中最精彩的就是北派学阀陈同林和叶相的大战。 陈同林是洛恒都惋惜的大儒，也是治世之才，可惜遇上了正当壮年的老叶相，输给了老叶相和庆德帝这一对最合拍的君臣。北派从此一分为二，扫平北派官员之后，庆德帝也累了，所以抄了江南派，叶相也识相退居二线，成为东宫太傅。洛恒感慨过，说老叶相是正当盛年的治世之才，用作太傅实在是大材小用。历代皇子都没受过这么好的教育，所以不仅太子殿下的权术十分扎实，连东宫伴读也获益了，人才济济。不过叶玄机说的是之后的事了。朝中党争结束后，庆德帝休养生息了一会儿，又开始扶持新的派系，用的人都温驯多了。玄统府就是那时候起来的，过了一段一家独大的好日子。本来叶太傅是有机会成为和玄统府分庭抗礼的派系领袖的，老叶相那时已经辞世，庆德帝难免移情于叶太傅，小叶相的外号就是那时候来的。世人都以为他会接任右丞相，可惜叶太傅权术上资质平庸，心思浅薄，一步棋踏错，满朝文臣他和谁来往不行，偏偏跑去和玄统府交好，这就犯了庆德帝的大忌，直接弃而不用，让他做了太傅。后面雍汉海冒出来，这才形成朝中秦晋两派互相制衡的局面。如今一切都过去了，叶家的荣光已过去百年，老叶相的复兴也失败，剩下的不过是一些名头罢了。市井百姓不懂，还以为在说书中被津津乐道是什么荣耀，要是正当权，说书人怎么敢编造呢？凌烟阁上第一名的叶家，现在也只是世人茶余饭后的话头罢了。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